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搜索的风》。《搜索的风》的原剧作者是美国的海尔曼。海尔曼是美国当代女剧作家，他的创作对美国上流社会的霸道行径以及社会上的不正风气给予了揭露与批判。搜索的风以美国外交官亚历山大的三角恋爱为主要事件，描写了政客在政治上的失节及家庭的破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搜索的风》，改写李雨峰，演播顾威。 1944年春天的傍晚，夕阳金灿灿的，华盛顿郊外一座宽大豪华的住宅被映照得格外辉煌。退休多年的报界权威摩西·谭内先生坐在装饰典雅的客厅里读报，他的外孙山姆躺在沙发上，绑着绷带的右腿展示着这位年轻军人的光荣。山姆的母亲艾米丽推门进来，41岁依旧风韵动人的艾米丽今天有点心神不定，她犹豫着走向摩西。爸爸，依旧风韵动人的艾米丽今天有点心神不定。他犹豫着走向摩西。爸爸，你们要在餐厅吃晚饭吗？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摩西继续浏览报纸。艾米丽的口气很是为难。可是，你们，我是说，今晚我请了凯西，我们20年没见面了，而 你不想让我们看见他， 摩西打断他， 那我们就一定不走了。 艾米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真拿着倔老头没办法。凯西是他从孩提时起就无话不谈的朋友，还是他丈夫亚历山大从前的恋人。虽说最终艾米丽嫁了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和凯西多年来背地里依然保持着情人的关系。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想起来就让艾米丽头疼，今晚她下决心安排一个大家都在场的机会了结此事。大家可不包括这祖孙俩，当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子谈这事儿，艾米丽真有点难于启齿。亚历山大步履潇洒地走进客厅，常年的外交官生涯使他即便在家里也十分注重仪表，合体精致的宴会服，规矩又洒脱的发型，看上去无可挑剔。到晚餐时间了吗？他问道。 不， 艾米丽低沉着声音，我们在等凯西，凯西·鲍曼。 凯西？ 亚历山大愣住了。 上这儿来？ 怎么回事？ 没怎么。 艾米丽迅速转向摩西，爸爸，您要杯酒吗？ 亚历山大神情紧张地追问，凯西干嘛到这儿来？ 我要见他，艾米丽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是经常见面，可我们20年没见了，再说他还没见过咱们的儿子。 亚历山大听懂了，天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他慢慢靠近沙发，沮丧地坐了下去， 望着丈夫失魂落魄的神态，艾米丽感到一点快意，但很快痛苦又浮了上来。怎么会是这样？恍惚中，他又回到了22年前。 那是1922年，在罗马，全城都是乱糟糟的，人来车往，墨索里尼兵临城下，阵阵炮声加剧着市民的恐慌。在格兰德饭店的一间客厅里，艾米丽呆呆地想着心事。几分钟前，她与凯西进行了一次尴尬的谈话。简直不可思议，凯西居然和亚历山大搞上了，她心里真不是滋味。 多年来，艾米丽悄悄地爱慕着亚历山大，幻想有朝一日嫁给他。而今一切要泡汤了。自打出生就优越无比的艾米丽，眼看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又委屈又气恼。 艾米丽尤其不能容忍凯西竟大谈什么意大利人民正面临重大事件，不应该之类的漂亮话，真虚伪。 艾米丽拿定主意，一定要把亚历山大从凯西身边夺过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门开了，正是亚历山大，他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你父亲在吗？ 艾米丽对他这副公事公办的劲儿别提多恼火了，赌气不搭理他。亚历山大稍感意外，他不知道眼前这位小姐正为他吃醋呢。 什么事？摩西从卧室走出来，脸色阴沉着，他对这国家失望透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法西斯抱幻想，好像墨索里尼会把凯撒的光荣还给罗马。 作为二等秘书，亚历山大尽量放慢语调，大使授权我请您一家到美国使馆避难。 让你的大使滚他的蛋吧，摩西气恼地拒绝了。再过几分钟，这国家就成为终身废人了。我倒想知道，你的大使怎么看待这一切？ 亚历山大有意避开这一问题。楼下有一群记者等您发表声明呢，不过作为报界权威，您的讲话也许将危害我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在内乱中，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 别说蠢话了，你和你的大使早就偏袒一方了。 摩西一针见血。亚历山大有点不自在。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墨索里尼，可事情总得有人做，您又没办法找正人君子来做。总之，事情会过去的，人民会熬过去的。 说得真好听。摩西显然不愿再听下去。 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尽了最大努力阻止他。我热爱人民，我可不喜欢人民被一帮匪徒踹倒在脚下。 不过，你和你的大使不用担心了，我决定不见记者，也不再写文章了。无论在哪儿，我跟报纸算是绝缘了。 摩西的语调有些悲凉。 我真想哭一场。你们也该哭，你们还年轻着呢，你们将为这个悲惨的日子付出代价。说完，他疲倦地走回卧室。客厅里一片沉寂。艾米丽慢慢走进亚历山大，柔声劝慰他：好了，别多想了。亚历山大自我解嘲地说，他把这一切看得过于严重了。艾米丽笑了笑，表示同意。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转移了话题：听说你和凯西……亚历山大这会儿心里正乱，说出话也欠连贯。是，又不全是。我爱他，我们并不全一致，也许还是分开一段好。艾米丽眼前一亮，似乎机会来了，她低下头靠近亚历山大：我想我不该离开这儿，陪我到处逛逛好吗？咱们相识这么久了，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的。也许……亚历山大下意识地和他拉开点距离，摇摇头：我该走了，我劝你还是改变主意吧。艾米丽拿定的主意从来不改，他还是留下了。几个月后，报上登出了他们结婚的消息。艾米丽，亲爱的。艾米丽从回忆中惊醒，亚历山大在叫她。亚历山大和凯西并肩站着，靠得那么近，怎么了？一瞬间他愣住了。艾米丽，这是凯西啊，不是你请他来吃晚饭的吗？亚历山大提醒他。哦，凯西。艾米丽醒过神了，热情地抱住凯西：你好吗，亲爱的？凯西直觉得心里堵得慌，被最好的朋友和最嫉妒的情敌拥抱，真是哭笑不得。他不知所措地回答着艾米丽一连串的问题。艾米丽的热情叫他消受不了，一时间简直理不清楚，在三人微妙的关系里，是他欠了别人，还是别人欠了他？宾主寒暄着进了餐厅。在餐桌上，艾米丽一刻也不安静，时而畅谈，时而大笑，不停地指挥着仆人端上端下，随便谁走进餐厅都会一眼看出他才是这里唯一的主人。这顿晚饭对凯西简直是场灾难，艾米丽咄咄逼人的女主人派头无疑让她不舒服。柔和的灯光，精美的菜肴，说不出口又不得不说，笑不起来又不能不笑的往事，对他都是折磨。凯西悄悄地注视着亚历山大，这就是他始终热恋着的人。在妻子高亢的声音、夸张的手势、犀利的目光下，他那么悲索，那么不自然地迎合着，讨好地笑着。凯西终于不情愿地发现，这男人也许根本不值得他爱，不值得他20年守身不嫁的依恋。凯西开始后悔了，要不是1923年在柏林那次倒霉的邂逅，当时新婚不到一年的亚历山大一边当他的面赌咒发誓深爱妻子，一边苦苦述说对他的怀念，并求他同意私下约会。 一年来被失恋折磨得六神无主的凯西无法抵御与他重修旧好的诱惑，他竟糊里糊涂地答应下来。从此每年夏季他都去欧洲度假，去和亚历山大圆梦，20年来温柔无限，可也惹下数不尽的烦恼。谢天谢地，晚餐终于结束了，宾主们各怀心事，一边扯着不相干的闲话回到客厅。亚历山大走在最后，整个晚上他的情绪一点不比凯西强，简直糟透了。艾米丽居高临下的炫耀，咄咄逼人的提问，暗示明摆着给他难堪。亚历山大对自己的无能和悲索感到恼火，从哪天开始的，做人做得这么窝囊？多年来他始终不敢认真检查一下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可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清楚，做丈夫他不够忠实，做情人他不够痴情，做外交官呢，别人总为他的仪表堂堂谈吐不凡而倾倒，他自己知道由于在历史危机关头毫无作为，这支撑他人格尊严自信的最后一座大厦早在7年前就倒塌了。从那天起，灵魂离开了他的躯体。那是动荡的1938年，全世界在希特勒高举的手臂下发抖的年月，这手臂指向哪里，哪里就有鲜血、尸骨和灾难。亚历山大，年轻的美国大使，以休假的名义住进巴黎的一家饭店，他心绪烦乱地坐在客厅，与德国特使冯·史塔默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史塔默蛮横的口气使他的外交谈判听上去就像教训部下。我听说您准备向国内发回一份报告，而我们认为这份报告的判断和建议是错误的。我们要您的政府做出保证，不给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使他们向我国发动战争。亚历山大面对傲慢自大的对手毫不屈服，他气愤地回敬道，明明是您的政府想要发动战争，明明是您在向我施加压力，如果您来这儿是想要得到我的保证，我得说您白跑了一趟。我不能制定国家的政策，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正准备把一份无关紧要的报告发回去而已。史塔默不甘心地提醒他，您得明白，对于我们没有一份报告是无关紧要的。元首保证，如果苏台德地区顺利并入德国，他将不再有更多的要求。亚历山大站起来盯着对方，我是个老派的人，我憎恶这一类的保证和交易，您请便吧。那么好吧，史塔默收拾起公文包，走到门前威胁说，如果没有来自贵国的压力，我认为本周末英法两国领袖将有一次旅行，并与我们有个会议，当然即使你们干预，战争还是会来的。门在史塔默身后关上了。亚历山大迅速拉开所有的抽屉，见鬼，那份报告哪儿去了？5天前就该把它发走，还来得及吗？他一边乱翻一边生自己的气，什么时候开始拖拉起来了？但愿这份报告真的无关紧要吧。艾米丽兴冲冲地进来，亲爱的，我们去看歌剧吧， 今晚是本月最盛大的演出了。不行啊，亚历山大歉意地摊开双手，有份报告不见了，看来我得花一晚上重写一份。艾米丽迟疑地问道，你是说那份关于时局的？亚历山大瞪大了眼睛，你……艾米丽知道他误会了，迅速解释说，我在舞会上听说的。亲爱的，这的确是个重要的报告，你一向是稳健的人，人家肯定会听你的意见的，现在是到了决定和平还是战争的时候了。我的朋友们认为，如果希特勒现在得到了他想要的，就可以永远堵住他的嘴了。亚历山大满脸不舒服，我不喜欢你和这种朋友交往，他们不是纳粹的生意合伙人，就是银行里存着日本人的钱。艾米丽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清地说，可是他们的银行里我也存了不少钱呢。亚历山大缓缓站起来，望着他，尽力压抑自己。那可是个坏消息，亲爱的。我从来不过问你的钱。如果你是想用它来影响我的报告，那我可要非常生气了。艾米丽抬起头，恳求他，亚历山大，你我可以不考虑这些钱，可你想过山姆吗？他就要到服兵役的年龄了，我可不想我的儿子在战争中送死，我要他生活在和平的世界上。亚历山大正要开口，走廊里传来无线电广播的声音，张伯伦首相和达拉蒂总理明晨将飞往慕尼黑之公报，适才夜经发表，内阁已有辞职之说。亚历山大无力地坐下，长叹一口气，好了，艾米丽，你的和平有了，请让我安静一会儿。一切都晚了，亚历山大感到自己在垮下去，报告反正怎么写都没关系了。他无精打采地铺开公文纸，信手在上面写着，您收到这份报告时，慕尼黑会议已经揭晓，尽管痛恨叹息这次会议的人们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有许多人把它看作是彻头彻尾的立约投降，并将其看作是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我以为这是根据不充分的事实而做出的一种苛刻又不太可靠的判断。一个人对历史有多大作用？亚历山大问自己。我自以为会有点什么影响，看上去没准像发疯呢，他真想大醉一场，忘掉这一切。拼命想忘掉的，却偏偏无法忘掉。甚至在七年后的今天，亚历山大回忆起这一切，仍然可怕的清晰。凯西终于下决心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家沉浸在几十年的旧梦的煎熬中。他看明白，在感情的纠缠搏斗里，没有胜利者，人人都是过客。他向主人们告别，永不再见了。离开这房间时，凯西感到了大彻大悟的解脱。山姆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到父母面前，双目直视着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真的了，摩西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曾经为你们骄傲，现在我为你们惭愧， 今晚我弄懂了，在几年的战场上也没明白的问题，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没人负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该负责。我不想重犯你们的错误，我要离开你们，远一点。顺便说一句，他转过身，背向他们。医生已经通知我，这条腿必须切掉。我不愿失去一条腿，但如果这残缺能永远刺激我清醒过来的大脑，未必不是个补偿吧。山姆上楼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冷寂、僵死的空气笼罩着客厅。灯灭了。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紫钗记》。《紫钗记》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的著名剧作《玉明堂四梦》之一，故事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描写了霍小玉对李益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紫钗记》，改写汪龙林，演播高红。 唐代元和十四年春，年方弱冠、风流倜傥的陇西秀士李益，伴着和煦的春风，来到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早就以诗才闻名陇西的李益，根本就没把那唾手可得的功名放在心里，像当时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李益一到京城，便流连于曲巷歌台，寻访一晚名妓。恰值上元佳节，朝廷大放花灯，官民同乐，京城市民欢呼雀跃，一片欢腾。上元之夜，月淡清风，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五颜六色的花灯。平素入夜沉寂的街道上，如今游人如织。昔日谨守规训、不出闺门的大家闺秀，也轻移莲步，融入了被花灯映红了的夜色之中。那些爱热闹的王孙公子们更是欢喜若狂，他们成群结队，踱着方步，对着花灯指手画脚，眼睛却悄悄地溜向两边，落在那如花似玉的美女娇娃身上。耐不住寂寞的李益知道京城侍女爱看花灯，也早早地来到灯市。他信步来到一棵梅树下，仿佛觉得对面有人影晃动，便款步走了过去。 小姐，来人了！ 一声惊叫卷走了一对人影，原来是两位女子站在梅影里看灯。李益怔怔地望着远去的一对倩影，他很后悔刚才的莽撞。忽然他眼前一亮，那地上横躺着的闪闪发亮的是什么？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精雕细琢的紫燕玉金钗。李益想，定是刚才那两位女子失落的，他们必然来寻，我就在这里等着吧。果然，朦胧的月光下，一高一矮两个俏丽的身影又飘然而来。李益赶忙迎上前去，深深地做了个揖。两位小姐，莫非是来寻差的吧？矮个女子赶快还礼道：“ 正是。”倘若相公识到，还望归还。 这姑娘一身青色衣裙，看来是个丫鬟。另外那个高个儿的低着头戏弄着裙带，站在一旁含羞不语。微风掀动那白色衣裙，飘然若仙，李益不禁心荡神怡。 差是被小生识到了，敢问二位芳名，府居何所？ 我家小姐是贺王之女。 哦，莫非是小玉姐吗？ 正是，相公如何知道？ 原来李毅早就听媒婆鲍四娘说起过霍小玉，这位霍王之女的母亲是霍王的宠姬。霍王死后，霍家的兄弟嫌小玉的母亲出身微数，不再收留，分些财物，将她母女遣出，别居府外。霍小玉生得国色天香，举城闻名，京城侍女无以过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李毅今夜一睹芳华，早已倾心，竟对两位姑娘自抱起家门来。小生姓李，名毅，字君瑜，排号十郎，陇西人士，年已20有二，尚无妻室，久慕小姐芳名，无缘拜会，没想到今夜竟遇仙月下石翠花前，有缘，有缘呐！ 你这秀才怎么这等轻浮？ 矮个姑娘面带愠色，婉纱，不要无礼。一直低头不语的霍小玉抬头看了一眼李毅，其实他也听鲍四娘说起过陇西有个李十郎如何有才，如何风流。今天见到本人，果然是眉清目秀，神采飘逸，不禁怦然心动。不过在婉纱面前又不得不掩饰那萌动的芳心，便淡淡地说，相公，这钗出自当今有名玉工侯景仙之手，价值千金，还望早还。小姐，你我今日之会更值千金呢。李毅满怀深情，明日一早我将选派良，你我今日之会更值千金呢。李毅满怀深情，明日一早我将选派良媒，将钗送到府上。机灵的婉纱在一旁早就猜出了八九分。夜深了，她不能让小姐再待下去，赶忙说， 小姐，既然公子说明日还差，我们就先回去吧，晚了老夫人会骂的。秀才，我家就在盛夜坊古寺曲，不可违约。 一对俏丽的身影飘然而去。李毅吃立在眉影下，回味着小姐临别时那深情的一眼。回到寓所，他立即打发书童秋红请来媒婆鲍四娘。鲍四娘年轻时也是京城的名妓，时常出入霍府，与霍小玉的母亲郑六娘极熟，见李毅爱慕霍小玉，要自己为媒，当即应许。 啊，公子请放心，这事儿就包在老身身上。前日六娘还托老身为她女儿找一个才情相称的哥，说他女儿不羡富贵，只慕风流，像公子这般才情容貌定然应允。 能说会道的鲍四娘不消一顿饭的功夫，果然说定了这门亲事。婚期定在2月15日花朝节。好不容易等来了花朝节，李毅在表兄崔允明好友韦夏卿的帮助下，借来宝马一匹，随从童子数人，一路上吹吹打打来到霍家。在四娘的撮合下，郑六娘又将丫鬟婉纱配了李毅的书童秋红。这一夜好不热闹，两对新人各归洞房，贺客们散了，新房里终于只剩下李毅和小玉。李毅把小玉拥进怀中，小玉忽然轻声地抽泣起来。小玉，今晚是你我大喜之日啊，应该高兴才是，你怎么反倒伤起心来了？李毅扶着小玉微颤的肩膀，不解地问。 小玉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李毅。是啊，自从那晚相遇后，他一直神不守舍，心念情郎。今天心上人就在面前，他怎么能不高兴呢？然而一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李郎爱他只为自己的容貌漂亮而已，不禁暗自神伤。李郎，奴家出身卑贱，自知难配郎君，今日郎以色见爱，一旦他日厌老色衰，奴家必然有秋扇见弃之悲。李郎才多，将来必是富贵中人。小玉挣脱李毅的怀抱，走向窗前。奴家别无所求，李郎如今22岁，离而立之年尚有8秋，只愿这8年之中能与郎君长相厮守，8年之后任君去留。听完小玉这番话，李毅心如刀绞。小玉，别再说傻话了，我李毅将来纵使粉身碎骨，也绝不会舍你而去。小姐不信，我现在就立誓为凭。李毅顺手拿过纸笔，一挥而就。霍小玉接过誓约，只见上面写道：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悔，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生则同时，死则同穴。李郎，小玉一下扑进李毅的怀里，幸福地闭上眼。明月悄悄地爬进窗户，为他们的新婚祝福，为他们的盟约作证。燕儿新婚，如胶似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带着露水的黎明，在他们的欢笑声中悄悄逝去。然而考期也在一天天的临近。这些年天子巡游洛阳，考试地点随之由长安移去。可怕的分别终于来临了。为了丈夫的功名和前程，霍小玉忍泪相送。李毅自恃才高，不把功名放在眼里。他说：娘子请放心，小生此去多则半月，少则10日，便传佳音。半个月过去了，日日倚门而望的霍小玉果然等来了高中魁首的状元李毅。久别胜新婚，15天的分别虽然不算太长，但对李毅和霍小玉来说，恰似经历了15年。正当他们携手窗前，共诉相思，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中时，朝廷信使的到来给他们的欢乐添上了一层阴影。李毅官封关西府参军，即日启程赴任边关。本是文官，却任武职，李毅大惑不解。然而君命难违，李毅不得不再次准备启程。这对年轻的夫妇又一次面临着忧伤的别离。送啊送啊，一程又一程，说不完的悄悄话，诉不完的离别情。苦命的霍小玉早已是泪珠纷纷。李郎此去边关万里之遥，奴又不在身边，还望多多保重。小玉又一次伏在李毅的肩上，泣不成声。老母年迈，奴又孤弱，那晚的誓约，李郎不可忘啊。小玉，你放心吧， 我这一去多则一年便回，家中之事我已托鲍四娘代为照应。车轮辘辘，碾起一片尘土，也碾碎了霍小玉的柔肠。善良的霍小玉和不明事故的李毅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李毅的一次疏忽。原来李毅中了状元之后，没有去觐谒当朝权贵卢太尉，卢太尉一气之下奏点李毅为边关参军，要让他永不还朝。幸亏边关守将刘公济是李毅的昔日好友，他俩紧密配合，数败番兵。然而在贺胜筵席上，李毅却是李毅的昔日好友他俩紧密配合数败番兵然而在贺胜筵席上李毅却泪如泉涌，嗟叹不已。刘公济不胜惊讶，君瑜何事伤心呢？唉，老公祖有所不知啊，当初我新婚复官，曾与爱妻相约一年之后回家团圆。李毅拭去泪水，接着说，如今已有年余，圣上却始终未恩准还朝。唉，大丈夫当血洒疆场，马可裹尸，何必做此儿女之态呀。刘公济嘴上虽是这么说，眼里不仅也热热的，他又何尝不思念远在京城的妻儿呢？边关萧索，满目荒凉，一弯新月垂照孤城。在这难耐的凄寒中，李毅苦苦地等了三年。然而三载的边塞凄寒换来的只是加封秘书省清闲，改参卢太尉孟门军事，回家团圆的热望再次成空。结镇孟门的卢太尉一见李毅大喜过望，他虽记恨李毅目中无人，但落下才子的儒雅风流却又使他为之侧目。为了笼络李毅，巩固自己的权益，他决定招李毅为婿。当李毅告知他家有爱妻霍小玉的时候，卢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三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尸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百万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袋，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 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 石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 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以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要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要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 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 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 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 孩儿啊，别说胡话了。 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衫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 砰砰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他来了，晚沙，快开门。 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狐奴和一个黄衫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说罢，率领众狐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晚沙的肩膀蹒跚而出，她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 小玉。 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小玉，小玉。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 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第二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有恩封。 原来那黄山大汉神通广大，竟暗通宫廷，将李毅和霍小玉的冤情启奏皇上。 圣主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 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